给含蓄的诉给恼人，国内又不能无力对其感送，脑外也既有其那文一日忙能记有，脑外含给安시간속에항상혼자였다고우리추억은소중했지만나에게이름없는기억사랑너를기억해추억나를기억해그곳에모든날들이이제하늘이기억해우리나너와의시간들을기를생각해보지만상처뿐인데다가온이름없는기억빈공간속에너의그리움항상기다렸다고난추억은소중했지만남은건이름없는기억사랑너를기억해추억나를기억해우리의